当噩梦醒来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头。这是一首黄歌选的《春水流》，往事不回头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千年阙歌，和你在经典老歌中与逝去的时光挥手作别。继续来听白雪的歌曲《千古绝唱》。 孟姜女，姜女，孤帐愁长城，千古绝唱。 时光一去永不回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王杰是一位歌坛巨星，他的那些金曲成为台湾流行音乐一个时代的象征。只可惜浪子不仅成为王杰的歌坛称号，也成了他一生走不出去的围城。王杰的人生真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充满沧桑。 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，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啊，为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至今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如今的王杰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嗓音，这首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还有他的其他巅峰之作，我们也只能在过去的老唱片当中听得到了。继续来听戴娆的老歌《百姓的事儿牵着走》。 中间你演变，中间你演变，哎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 大风雨帆，你随我到草原湾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要些什么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让你带走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？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？ 是1999年的青春偶像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片尾曲，无论什么时候听到，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，总是能够轻易让人热泪盈眶。就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，却在回味之后，最执着的留在了我们的心底。 可能是我。

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间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，幸福由身边流转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？ 有人为情伤，难免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，无从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，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，别让情两难，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不多伤。 是郑智化的代表作，由他自己作词作曲。郑智化曾经说，这首歌是他在车上写成的，在车窗里看到的点点星光就是他创作这首歌的灵感。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、彷徨、无助的时候，郑智化写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。 抬头的一片天是难得的一片天，曾经

为你的眼早已说明，早已说明，不要再编织美丽的哀愁，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，因为你的眼，不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，早已说明。 水千山总是情是一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电视剧，由汪明荃、谢贤领衔主演，以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救亡图存时期作为背景，讲述了阔少阮廷琛和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。那个时候的汪明荃和谢贤都还年轻，汪明荃还演唱了其中的主题歌，多年以来被广为传唱。同名主题歌《鲁冰花》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之后风靡一时，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。

在 KTV 唱歌的时候，有一首对唱情歌的点唱率非常高，它就是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林子祥叶倩文合唱的经典歌曲《选择》，发行于1992年，是林子祥的专辑《期望》当中唯一的一首国语歌，歌颂的是海枯石烂的坚贞爱情。也把这首《选择》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，稍后下一时段《千年阙歌》继续来听老歌吧。 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， 雪舞的世界，举杯相约。 这样的心情， 这样的路， 我们一起走过。 希望你 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、哦哦、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，就算回到从前，这仍是我唯一决定。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书香满中华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黄晓演唱。

这首歌的时候，张惠妹还很瘦，张雨生也还活着。歌曲是在1997年6月推出的，而他的创作者张雨生就是在那一年的11月12号因为车祸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终年只有31岁，英年早逝，非常可惜。来听听张雨生的代表作吧，《大海》。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，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有把它放在心底。茫然走在海边，看那潮来潮去，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情，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想起往事你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披在我的手门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I am what I am，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。 今年的选秀节目当中，有一首张国荣的老歌被再次挖掘出来，受到人们的关注，他的名字就是我。这是张国荣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而创作的歌曲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

着情。